说绿色笔大家拍不到，所以今天绿色笔遭到封印了，所以看起来比较没有层次感一点。好，我们今天呢就第一堂课啊，因为第二堂课要回答同学递的单子嘛啊，那第一堂课我们就来谈一谈啊，所谓的中医里面啊被称作为万方之祖的桂枝汤啊，就是各种方剂的老祖宗。那么我现在只是把《伤寒论》里面比较常用的桂枝汤加减变化出来的方列在上面，看起来就还蛮壮观的了，对不对？所以学这一个方还蛮赚的啊，学了这一个方你等于顺便可以学十几二十个方。那么上个礼拜的这个伤寒论大纲啊，同学，哎，其实同学啊，你看有些同学很聪明，就拿个手机什么拍下来就算了啊，你就不用抄了那么猛啊。而且今天写的这一黑板呢，基本上只是用来撑场面用的啦。那实际上今天怎么可能教得到那么多方呢？对不对？讲完一个桂枝汤就下课了啊，其他加减方大家都没有机会讲到，所以同学也不用太紧张啊。我只是大略的这样子，全部都抄一下的话，我觉得桂枝汤这个方子的版图会比较清楚一点。而且我现在因为桂枝，我觉得因为我光是教一个桂枝汤哦，桂枝汤可以用在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就要一直讲下去了。然后这些岔题的东西，可能无论如何不是今天能够解决的啊，因为每一个病有每一个病它的那个要处理的一些议题。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伤寒论》六经辨证的大纲啊，同学有没有还有一点印象，对不对？就是刚感冒，感冒还在最表层的时候，你的脉一定会比你平常拔到的要怎么样，要浮起来，对不对？那你一定会比你平常的状况要更加的怕风或者觉得发冷的感觉，这是第一层的感冒的特征啊。这个一定要，我就是我们这个课啊，《伤寒论》的部分就是每一次上课的第一堂课的所有内容同学都不能忘记哈，这是对不起，不用你这样回答我也很不好意思。但是呢你的我说话讲重一点的话是这样子，如果你不把它记熟的话哦，你会死全家，不是我诅咒你，是你医死，你是把你的家人医死了，这样子不是很妙，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那这个脉浮起来的状况之下呢，最大的分类就是你要先分出来你是中风还是伤寒，就是你伤的是风气还是寒气。那它的差别点呢，伤寒的话就会比较用到麻黄汤系列的药啊，那伤风就是用桂枝系列的药。那么伤风跟伤寒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啊，就是伤风的时候脉虽然浮起来，但是拔起来不会比你平常的脉象更有力，就是那一片啊脉象，那你说拔哪里呢？其实哪里都可以，因为当你感冒的时候这个寸关尺是全部一起变化的，所以你随便拔都可以啊，拔哪里都会对。那当然其实我们通常是拔右关啊，因为右关比较稍微精确度就比较好抓，比较好拿捏，对不对？那如果你说我现在因为刚好饿着，所以脉已经凹下去，那就拔左关吧，好吧？因为人吃饱了跟饿着那个脉象会差很多嘛，是不是？那左关比较不受影响啊。那这个要浮起来的这个浮脉呢，如果它拔起来是比你平常拔起来并没有比较紧绷的感觉，而且呢那就代表你的汗孔并没有闭起来，汗孔没有闭起来就不需要用麻黄，对不对？那没有闭起来的汗孔脉会比较浮缓，而你的身体感呢就是像今天助教开个电风在这边吹，如果你是有桂枝汤症的人你并不会觉得特别怕冷，可是呢被风扫过的时候你会觉得很不舒服。就像我有时候都怀疑我们家丁助教啊是常年的桂枝汤症的患者，就是因为我常常觉得他骑机车的时候穿的太多了，就是那个骑机车穿那么多衣服的话可能身上根本就是有风气没有清干净，就是吹到风会很厌恶的那种情感会出来。所以呢当你觉得你脉也拔不准，然后要分辨它有汗无汗，现在刚好是凉凉的秋天，你加两件衣服也没汗，那怎么办呢？开风扇吹它， 就是，就是你开风扇吹它，它觉得很讨厌，它好，桂枝汤可以开了，这样好不好？就很清楚。那至于麻黄汤呢，因为钻进来的是寒气，所以呢，你的毛孔一遇到寒气会很紧张，立刻就关起来，所以会变成你即使加蛮多件衣服，你也不会出得了汗，就是你会觉得好像身上那个汗孔就是不开。那然后呢，那个寒气钻进来以后，你的汗孔关起来，你的脉一定会绷得很紧，就达到比平常更有力气，绷得紧紧的脉，那叫脉浮紧。那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寒气会钻到人的骨节缝里头，所以你会，就即使你发烧到39度了，你还是要一直裹棉被，就是你会有主观上面会觉得非常的怕冷啊。那这个主观上非常怕冷，然后还有骨节会酸痛啊，这是麻黄汤症的特征。所以一进入太阳篇，你一定要先辨出桂枝汤跟麻黄汤。当然你要先搞清楚你这是太阳病啊，现在很多人都直中少阴直中厥阴啊，那又是另外算好不好。就是这六个，就是我觉得伤寒论你只要说好学，我常虽然我威胁各位说什么你学不好死全家，但是实际上伤寒论是很好学的东西，因为它的分类非常的清楚，就它没有什么模糊暧昧的地带，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没有需要各位动用到所谓医生的医术的地方，就你只要照书生病照书开药就好了，医术需求量相对来讲很低，就是没有什么考虑空间啊，对不对？一个萝卜一个坑，那开对一定有效，再说一定了，95%都有效了，那开错了就完蛋，就这样子一拍两瞪眼，非常的清爽啊，就是让人觉得没有什么烦恼，对不对？因为我好像现在想来想去我该怎么办，没有怎么办，就这样开，对不对？所以没有暧昧地带的书，非常可爱啊。那这个如果你是得桂枝汤症的话，那当然就要喝桂枝汤了。那我现在这个黑板上抄的是《伤寒论》里面的古代剂量。那同学呢，讲到药，古代的中医书里面的剂量啊，同学一定要知道，就是如果是汉朝的这个方剂啊，它里头写到用几两几两，那汉朝的一两只有今天的大约 0.4 两而已。那今一两不是十钱吗？就是汉朝的书开一两的，你只能够开这个4钱那么多而已。就是那至于说唐朝的度量衡，虽然跟汉朝不一样，但是唐朝的方书还是抄汉朝的，所以到唐朝为止，它上面写几两几两的话，你至少到乘 0.4, 其实我现在都乘 0.3 了啦、哦、就是因为 0.3 比较好乘嘛，对不对？桂枝写三两的话，我就开一两就刚刚好，对不对？就这样一然后这个开 0.7, 然后红枣12颗，那是算颗数的嘛、哦、那这个也开一，这样就好。可是呢，这样的一个剂量哈，真正经的桂枝汤一帖呢，煮出来之后是3次的分量，就张仲景会说桂枝汤呢，你这些药抓来之后呢，你用差不多6-7碗的水啊，就是因为汉朝的一升差不多我们今天200cc, 所以6升水的话，可以说六升或者7升的水啊，大概就是今天的5-6碗的量了啊，因为我们的饭碗现在比较大一点点，超过 200cc 嘛，反正就饭碗就加就对了啊，反正爽快一点，这水没关系嘛。那这个如果是全方全帖的桂枝汤，它是要你用6碗水煮成3碗水。那如果因为桂枝汤里面没有什么有毒的中药，所以你可以很放心的大火就煮了，就是不太需要小火慢炖，你知道？就是有一些药比较毒，像什么附子啊或什么的，你需要煮久一点，让它毒性分解掉。但是桂枝汤没有这个问题啊。那这个煮下去之后呢，它出来的剂量哈、啊。就3碗，那你就分3次喝。那桂枝汤的喝法是喝下去之后，因为桂枝汤它本身不是一帖发汗药，因为你的汗孔已经开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它只需要有一些药能够把邪气逼出来就好了。可是病毒这个东西啊，在西医虽然是觉得它是进入细胞的东西，可是跟基因啊什么 DNA RNA 混合在一起的那种东西，可是中医就会觉得病毒是一种讯息，是一种能量。那你要排除这个能量的时候呢，在太阳病的时候，因为它是从表面钻进来的，所以你还是稍微出一点汗啊， 才能够把这个坏能量推出去。那这个不必我说，各位看那什么武侠片都知道嘛，对不对？受了什么伤，中了什么毒，都要运功把它逼出来啊，差不多这个样子。其实桂枝汤的那个画出来的画面就很像一个人在练功夫哦。那你呢？就是吃了桂枝汤，因为桂枝汤本身并没有发汗的效果，所以喝下这个汤之后啊，方仲景的叮咛是，你呢喝完汤之后，最好呢是再喝一碗热稀饭。就是喝了热稀饭之后，它比较能够提供一些好消化的营养，让你身体能够制造的出汗。那如果你没有热稀饭，其实如果你不是很严重的大感冒的话，你也可以很轻松的，就是喝一些热开水就可以了。好，那喝了之后呢，要怎么样？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坐着，然后要加衣服或者是裹棉被，就是把身上的衣服加一加，就把身上保暖，让你身体暖到会出汗。那你身体出了汗之后，那你就把一把你的脉，诶，原来浮起来的脉现在已经不浮了，那现在你的感冒就医好了。所以你如果桂一感冒太阳出感桂枝汤症，你就用桂枝汤啊，那差不多顺利的话，一场感冒20分钟清得干干净净啊。这是桂枝汤，就是张仲景的方很好的地方，就感冒不是通常到两个礼拜等他自己好吗？那如果你用张仲景的方是非常的快的，就是那一下子那个程序做完了感冒就好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啊，这个进入你身体的邪气太多，一碗清的没有很干净的话，那你就还需要喝第二碗。有的时候是那个人喝了一碗桂枝汤，你盖了棉被哦，他好像还是发不动汗，那你就等一下再喝第二碗。那或者是发完了一次汗之后，你摸你的脉还是浮浮的，并没有沉下去，那你就再喝一碗。所以张仲景的这个一次的分量啊，实际上是煮出三碗，另外两碗是给你预备的。那张仲景就说，如果你桂枝汤一碗喝下去感冒就好了，那另外两碗请倒掉，不要再喝了啊，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所以那桂枝汤已经是《伤寒论》里面可以说是堪称最温和没有副作用的药了。那这样的方子张仲景都说你是第二碗第三碗如果病好了就不要喝，那更何况那些比较厉害的药，对不对？那一定是病有一点好马上就不能再喝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啊规矩啊。所以张仲景用药是有病治病，没病杀人啊，就是大概这样子的情况，就一定要对症。可是呢，那你会觉得说，诶，那经方既然是如此的危险啊，那我为什么还要学它呢？我觉得有一个中药还是有一个优势啊，就是尤其是古方派，就是当你很对症的开药的时候啊，几乎不会有副作用，这个很好。而且就算有副作用，张仲景会教你说，如果这个药吃下去有什么不太好的副作用，你马上用什么汤来救。那所以你这个人可以吃苦的量最少。因为我们家我爸爸是做西医的，所以我爸就说，没有副作用的药就是没有效的药啊，就是越有效的药就越毒，这不是用药的定理吗？就是在西药来讲的话，有疗效的药通常副作用也还蛮凶残的，但是在中药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你开对了就不会有副作用，所以这点是非常好的啊，就对身体的保养上来讲比较占优势。那而且伤寒论的方它本身是一个对应这个人体里面有病毒进来的一个疾病架构。那病毒这个东西啊，在身体里面堆得太多了，到最后就会把你的基因打乱，就会产生癌细胞了。那伤寒论是的确是一个可以把身上的病毒这样的清干净的药，就是不，因为我们现在一般人，如果你从小到大是感冒看的是西医的话，其实每种感冒来过之后，你就算好了，你身上还是有那个病毒继续存在嘛，对不对？但是伤寒论你用得好的话，比如说有一些方子，不要用伤寒论方，什么一些杂方也可以用啊。就比如说中药用得好的话，比如说你什么 B 型肝炎或者 C 型肝炎的带源者，你中药如果调理个一两年，哎，验一验就已经转阴性了，就病毒是可以清到很干净的啊。那所以呢？因为它是煮成三碗这样子喝，对不对？那所以各位如果是贤明的家庭主妇的话，就会觉得我这人身体一向不错，通常一碗就会好，对不对？那另外两碗要丢掉，那也很浪费，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呢，桂枝汤开的时候呢，就开只煮一碗的量就好了。好，就是 就比如说桂枝，我们现在就开三钱；生姜开三钱，然后炙甘草开两钱，红枣也要除以三，开四颗啊。那记得红枣要掐破哈、啊。我们中国人煮甜汤不掐破，是因为怕那个糖甜味出来了之后，那个红枣本身柴柴的不好吃，对不对？那我们煮汤是吃汤，不是吃渣哈、啊，所以就要掐破啊。那红枣掐破，那红枣在古书写大枣，因为那个年代哈、啊，中国的枣。大的是红枣，小的是酸枣仁的那个酸枣。可是到后来各种舶来品进来了，什么加州蜜枣，什么大黑枣，每种都比红枣大啊。所以古时候写大枣的，今天要开小枣啊，就是、啊、红枣就开四颗，然后白芍的话啊，因为用了。中药局通常都有生白芍跟草白芍，那我们现在的人哦，一般来讲脾胃有一点虚寒的人比较多，你如果用了生白芍的话会容易拉肚子、啊、所以我们就现在就开草白芍好了，那这样也三钱、啊、那三三二三三其实是四颗啊，这样子开就是平常喝一次的量，所以这就是我们开经方的一个大约的原则，就是说如果你是打算要今天猛猛的喝足三碗，那你就除以三来开。如果你说我只要喝一碗就好，省点钱，这样也可以，那就除以十来开，好不好？啊，就是剂量的换算。那当然还有一些是张仲景会说什么半夏用一碗，或者是什么，就是用容量来计算的。那时候教到要用那个药的时候，我们再跟你讲说差不多。就是住家拿个秤拿个碗来嘛，那半碗半箱多重你称一下嘛、啊、那这个所以这是一个开方的方法，那煮的话如果你只煮 一碗的分量的话，你就随便啦，弄个小锅子倒个三碗水，有个大火啪煮成一碗就喝了、啊、多一点少一点不要紧啊。就桂枝汤这个煮法上面桂枝汤没什么讲究的，那但是桂枝汤因为到底是要发邪气的药，对不对？那不必什么小火慢炖哈，就是不用那么斯文，因为补药什么人参黄芪才要小火慢炖，那才能够补进去啊。这发出来的药就大火随便煮一煮就好了。那它基本上就是你两三碗水哦，就大火让它滚个20分钟好，收摊了就喝了这样子。那张仲景呢，他。对于桂枝汤的叮咛哈，就是说你喝了桂枝汤之后，如果一直还没有好，一直没有发汗的话，那你就可以过一下再喝一碗，过一下再喝一碗，一直喝到你好。好，就因为看你身上邪气的量，因为有些人的感冒如果是桂枝汤，他就觉得身上哎呦今天有点身上酸酸软软的，吹到风有点不舒服，他可能不用根本不用到煎剂，他科学中药吃个一克两克，喝一点热水就好了。就是有的人是这样子的，可是。也有的人他真的是邪气重的比较深，就是你知道现在家庭主妇啊，就是为了那个什么什么导电大减价不要，就是不要命啊，就是那种百货公司超级市场啊，那个冷气柜前面哦、啊，还拼命在那边看东西哦，就明明打开那个冷藏柜，那个冷气扑面已经觉得很不舒服了，还是继续这样在找东西，那这样子硬撑到底的话，你得的桂枝汤症可能会重一点，或者是吹冷气吹的啦之类的啊。或者出去骑机车兜风啦、啊、吹太多风啦、啊、之类的，那个邪气的量进来的比较大的话，那你可能就要煎剂这样的一碗一碗的煮啊，就是一直接续的喝。那张仲景呢，在用感冒药的时候呢，他的基本的原则在吃饮食上面的原则，张仲景说，你如果用桂枝汤的话，不要去吃什么大鱼大肉，或者是奶制品，或者是喝酒。其实这些说法，我觉得。我把它回归到一个非常单纯的点啊，就是我们人的身体啊，你可以，如果你用伤寒论的角度去感觉的话，你会觉得伤寒论在说一件事，就是人的消化轴跟免疫轴啊是在抢能量的，这样听得懂吗？就是如果你消化什么东西需要花很大力气的话，你免疫那边就会没有力道了，这很简单嘛，对不对？那因为为什么说伤寒论在讲这件事呢？因为伤寒论它会讲说，如果你是得了桂枝汤或者麻黄汤症的话，其实你就已经有可能会有一点想吐或怎么样了，就是因为你的能量已经聚集到免疫这边来打病毒了，所以你的消化力就会开始有点弱化了。那如果是两经合并，比如说你是得到 葛根汤症啊，它是太阳经跟阳明经两条经都有病毒，或者是黄芩汤症是太阳经跟少阳经两条经都有病毒。就当你两经合并的时候，通常张仲景说这样的人一定会拉肚子或者是呕吐，因为他的两经合并，他抢走的能量太多了，所以你的消化轴就几乎没有能量了。那既然如此的话，你要用这个张仲景的感冒药，你一定要想一个方法，就是你要吃让你的消化系统觉得负担最轻的食品。那负担最轻的食品是什么？稀饭嘛。你知道什么叫负担最轻？其实你可以很主观的决定这件事情。就怎么讲？就是你平常会想到说，我吃什么都吃不饱，一吃完就饿了，那你就吃那个，很简单嘛。那通常大家都是稀饭喝完就饿了嘛，是不是？所以就吃稀饭就好了。那你说补充营养，对不起，等你感冒打完了再来补充，就是你现在补充营养会让感冒打不动。那难消化的食品呢，就比较那种油腻的啦哦。当然油腻的食品还有另外一层的问题是，你用到以后我们用药用到麻黄细辛之类的药的时候啊，那种麻黄细辛那种要发出来的药，你遇到油的东西会有点发不出来啊，就药性会被缠住。那至于说难消化的食品，当然还包括奶制品啊，就是奶制品对于人类实在是很麻烦的一个东西。就是虽然你说牛奶发酵成了优格或者是 cheese 之后会好一点，但是呢，以一般的正常人类来讲哦，就是人类只要过了婴儿时期的之后呢，身上能够消化牛奶里面那些成分的酵素就已经少掉太多了。所以牛奶是一个，如果你要我列举我心目中的垃圾食品，那第一名就是牛奶。因为成年人喝牛奶你几乎得不到营养，而且会大量的消耗你处理那个消化不动的废物的能量，所以喝牛奶会肾虚会脑虚。就是你说为什么我喝牛奶骨质还是疏松可是一直在长骨刺呢？就是你知道，就是这东西是这样的，它有喝到那个成分，但是它补不进去，所以很麻烦。所以牛奶的话，我觉得学伤寒的人，大家你生什么病都尽量不要喝到牛奶好了啊。就是那你说我要怎么样得到钙跟蛋白质呢？吃肉啊，对不对？就肉很好消化的。就是不要找那么难的去挑单挑嘛，柿子挑软的吃嘛。那这个，所以呢，会让你的身体有消化的负担的东西，尽量不要吃到，好不好？大原则就这样。你平常吃什么觉得最消化、最快饿的，那你就吃那个吧。好，那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桂枝系的汤剂都不适合喝到酒。因为呢，就是桂枝汤这个系哦，本来就是会让这个血液里面的这个中国人说阴阳哈，让血中之阳气跟热气比较多的药。那这样子的东西，如果你喝到酒，酒是会让血里面变得比较湿热的东西啊、哦。那酒的湿热跟桂枝汤的那个血分的热度哦，夹杂在一起的话，会容易引起各类发炎反应跟出血反应。所以用桂枝系的药尽量不要喝到酒。就像是助教，如果是比如说助教跟我好，比如今年都在酿天门冬酒喝，等于是天天都在酗酒的状态啊。那如果我们是在喝天门冬酒的话，那我们如果觉得身体虚了，我们可能就会比较少用什么虚劳的里面小建中汤或者是桂枝龙母汤，就是希望桂枝系的药跟酒尽量不要撞到。当然我们其实酿出来酒精度很低啦，对不对？喝完了酒就醒了，所以那也不太有关系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有那种喝到有酒醉的感觉的酒，那不可以碰啊，就是跟桂枝系的药不能碰。那这个是这个病的这个一个大概的疗护过程，就是吃了汤剂之后喝热稀饭或者热水，然后盖棉被或者盖衣服，然后发汗。那发了汗之后看一看我的脉是不是那个浮脉已经沉稳下来了，那如果还没有的话就再喝第二碗再重新来过，或者是发不出汗的那你就再多做处理。但还有一个情况是这样啊、哦，桂枝汤症，这个症这个字啊、哦，在伤寒论里面我们会一次又一次的用到，我们是用证明题的证。这个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你生病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症状，对不对？这些症状 A 症状加 B 症状加 C 症状，它会能够证明出你适合喝哪一种汤。所以这个证明的过程，我们称用这个证字。所以我们这个怕风脉浮缓身有汗，这就是桂枝汤证，这样好不好？那其实如果你不是感冒的时候，你有桂枝汤证，你还是可以吃桂枝汤啊，代表你可能太阳经有一点受损啊，就是身上的这个能量的经络有哪里不太通畅，形成了这个桂枝汤证啊。桂枝汤的加减法还有桂枝加桂汤哦，对不起，忘记了，这个是治奔豚啊，以后再解释。因为有些病不是三天两头遇得到的，不学也没关系啊。那这个然后呢，吃东西的时候尽量不要吃造成消化负担的东西啊，尽可能能吃好消化的，不要吃大鱼大肉。那这个像很多啊，前面有加大字，就是不要吃22盎司牛排那么大啊。就你吃稀饭配点肉松当然没关系啊，对。那这个还有看还要注意的是什么呀？还有就是啊，对，我是说现在的人哈，常常说什么感冒需要补充营养，对不对？所以就是以现在的人的营养观点，你常常会听到说你感冒的时候应该吃营养一点，对不对？增加抵抗力，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在古代医学是不允许这件事情的，就是感冒的时候吃的太营养，增加消化的负担的话，是很容易让感冒恶化的啊。而这个我觉得也是临床上的真实啊，所以这件事我们要修正一下。那另外就是啊，还有一些现在的这个无聊人啊，喜欢叫人感冒的时候要喝什么冰的果汁补充维他命 C 哦，或者是叫人感冒的时候要喝什么运动饮料补充电解质哦，我觉得你很神经，连电解质是干嘛你都不知道，你干嘛补充它？就是维他命 C 我觉得还有一点用哈，可是呢，感冒的时候很怕喝到冷东西，因为你这个病邪还在表面的时候啊，如果你喝了一个冷的东西这样子喝进来哦，那很容易会让你的元气跟邪气都跟着这个冷东西一起内陷。内陷就是整个垮掉垮进来了，所以像我这些很多方剂啊，像这个什么胸闷的桂枝去芍药汤，它本来的用途就是汉朝的时候有一些不孝病人哦，感冒的时候灌了什么冰水或者什么比较清凉的东西，然后喝了什么运动饮料，就它整个病就垮进来了，所以就本来是桂枝汤症，就它垮进来以后变成胸口发闷了，所以它这个时候就要去掉芍药，把那个垮下来的东西推上去，这样子就是所以呢，感冒的时候尽量不要喝到那些深深冷冷的东西哦。那如果你说你需要补充维他命 C 的话，那怎么办？我就觉得熟的蔬菜也是有维他命 C 的嘛，对不对？你几个果汁哦，稍微在马斯炉上面滚个一滚再喝，这样也可以，好不好啊？就尽量不要喝到冰冷的东西啊，什么汽水啊、冰牛奶啊、冰果汁啊，这些都很容易喝坏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大略的啊认识一下这个桂枝汤里面的五味药。当然我这桂枝汤五味药我自己教的都烦了啊，要希望同学不要嫌烦，我也觉得说起来乱没立场的，可是我觉得还是这五味药必须大家要学得很熟，因为它是非常基本的药材。我觉得伤寒论学起来很好，是因为伤寒论里面总共用到的药材，常用的药材可能只有50味而已，非常少。所以你就，我觉得如果是你是学这个后代方啊，后代方剂的话，你随便一本什么本草备药，这已经是比较精简本的了，我不要说本草纲目啊，本草备药翻开来你就差不多600-700味药你都得会背。可是伤寒论的话，你大概只要用熟50味药就好。而你说临床上面的医术跟疗效的感觉是怎么样啊？我觉得与其是茫茫药海哦，你认得那六七 几百味药，还不如你那个伤寒论里面的五十味药你可以用得很精炼，就是这比较要紧。就是说你想想看，有人说是练功夫练拳，你说练功夫练拳，你是打这种什么，就是差不多三十几招的拳路就已经很复杂了嘛，对不对？有人要打那种八千多招的拳路嘛？就没有嘛，对不对？不必如此，对不对？八段锦就够了，何必八十二段锦？是不是？就是人生不一定是需要那么复杂。当然，我跟你讲，我下堂课因为有同学上礼拜递的单子啊，就是有一些什么尿路结石的一些状况，那个我要处理的话，我可能会用一些后释方。那你会看到我用后释方，我就会觉得可以用这个药，可以用那个药，我有很多药可以用。但是在古方派来讲的话，用药是单纯明确比较要紧，因为我觉得以学习的立场来讲，也是单纯明确好。就是你这个药一味药的加减一点，就你像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个训练你认识每一味药的过程，就是一个方剂里面你把这味药拔掉，整个方向就转掉了，就是这样的一种对药物彼此之间互动呼应，这个互相影响的这个认识啊，你在古方派里面可以学到很透彻的那种感觉，就扎扎实实的有感觉。可是你学后代方派你没有办法，你学后代方派就把心脉虚了，那补心的有这个的全部都可以加一堆，然后肝脉太虚了，补肝的有这个都可以加一堆，你知道？所以后世方派在这个药物的这个互相影响的这个部分非常的模糊啊，但是古方派是非常清楚的。那我们就来看桂枝汤的药物，这个大圈圈跟小圈圈啊。这个桂枝汤里面的第一个大圈圈呢，是桂枝跟芍药组成的。那么桂枝这个药啊，但我觉得教中医啊，你讲到药性都不是能讲的那么科学啊，都是一种非常类比的东西。比如说我这个下一堂课，因为有同学递单子要学尿路结石的方子啊，我就发现说真的，我们中国人有时候选择一个药性很随便，就是你要有石头嘛，你要把石头掐碎嘛，那你就会选什么什么药，就我就发现那些药都是什么，都是生长的时候啊，会那个根会掐进石头的植物，你知道，就是说因为那个植物在长的时候它很喜欢掐进石头，所以你就会说那结石就会被掐碎，就这方面真的是有一点蛮乱搞的感觉啊，但是没关系，乱搞在有效的情况就可以了，就是都是这样一种高度类比非常巫术式的思考啊。那桂枝呢，你想同学都知道肉桂是什么样子啊，对不对？喝卡布奇诺咖啡会用肉桂棒，对不对？做西点会用到，它是一种红红的树，然后它的味道是辣辣的甜甜的香香的啊，这样的一种树。那如果你单说桂枝一味药入哪里有点难的话呢，我想是这样子，肉桂树的树枝是比较靠外面，而且味道比较清淡的，而肉桂树的树皮底下的那一层油膜是刮出来，就你把里面的木质刮掉，把外面的树皮刮掉，中间那个最肥最肥的那一层，那就是中国人认为的上好肉桂。那么如果你用药是用桂枝的话，通常它补充的啊，是我们中医认为的这个没有形体的这个心的能量。那我说比较代表的方剂呢，就是比如说伤寒论里面有一个方子叫做桂枝甘草汤，就是很大量的桂枝跟炙甘草，就两味药而已啊，煮在一起喝下去，而且只煮一碗就浓浓的喝下去。那这个是治什么？治就是这个人呢，无端端觉得心慌慌。那张仲景写的主症是插手自冒心。什么叫插手自冒心啊？就是把手插起来，然后冒就是戴帽子的帽啊，冒冒失失的冒，但是就是说喜欢把这个手啊插起来，然后 盖覆盖在自己的胸口，就是你没事没事的时候，就是好像跟人相处或怎么样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不安，所以会很喜欢做这样的动作，一只手不够，最好两只手啊，要插手。就是当你没无端端的觉得心慌慌的时候，中国人就会认为你心阳虚了，就是你心里面的能量不够了。那要补充心阳呢，就桂枝甘草两味药。那这桂枝甘草很是充剂量的药，你如果要就算是喝一碗，你桂枝也要给我下到现在剂量的一两以上，就是大剂量的桂枝，那甘草加个5000左右，那这样一口喝下去，哎，过一下心就不慌了啊。所以你就会知道，桂枝它大约是补充这个无形的这个心的能量。可是呢，其实你说无形的心跟有形的这个心脏哦，是真的要那么截然分成两个东西吗？其实那也是未必。所以当你补充了这个无形的心的能量之后，在你有形的心脏会出现一件事情，就是桂枝它这个东西的药性啊，会让你的那个心里面补充到那个阳气，或者我们说能量啊，沿着血管冲出去，那会让这个阳气，也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先补心阳，然后补到血中之阳，血中的阳气。那血中的阳气补了之后呢，这个血管啊，就是在某个情况之下，或许有一点像是西医说的血管会比较扩张或怎么样，就是血路就会比较通啦。那我这样子讲的话，如果你要说什么用桂枝汤，比如说你的月经有点痛啊，就是有淤血或怎么样，或者子宫肌瘤的话，那通常都会用到桂枝，因为它可以打通那些淤住的地方嘛。但是相反来讲，桂枝不适合用在什么地方？用在出血，就是如果你是月经之后滴滴答答那个血都不会停，或者是你咳嗽已经开始带血丝了，就是你已经开始有出血的症状了，那就不可以用桂枝了啊，就是它的力道会害你出血变得更严重，就通常是这样的一个范围来使用它。那至于说那个树皮里面削下来那个味道很浓很浓的那一层薄薄一层肉桂的话啊，肉桂这个东西呢，中国人是认为啊，味道越重的东西越会往下沉，就是当然怎么样比啊，其实味道那个东西的味道是重还是淡啊，要拿来跟人肉比啦，可是大家都没有吃过人肉嘛，对不对？所以就算了，就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了。就是味道比你这个人要重的，它的药性比较容易往下沉；味道比你这个人要淡的，它会容易往上升。就是你说为什么？说不定就是人类在演化的过程，自然而然会这样去感觉各种东西的味道。那所以如果你用了肉桂的话，它就比较不会补到上面这个心，而是补到下面的心。那下面的心在哪里啊？就是肚脐后面这个地方的那个命门啊，所以用肉桂它的药性是比较入命门的，那用桂枝是比较入上面的心的。可是这个东西还是有一些模棱两可的地带，因为比如说张仲景的药方里面其实没有写过肉桂这两个字，因为我觉得可能在汉朝的时候没有那么仔细，所以张仲景如果需要这个肉桂的药性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比如说像桂枝加桂汤，就是典型的，就是他把桂枝加重一倍左右的话，他的药性就比较能够往下沉了。那在临床上的确是可以这样用啊，就是桂枝加重，它的浓度变高了，就会有一点偏到肉桂那边去了。但是呢，还有一个模糊地带啊，就是说张仲景时代的桂枝不是说是桂树的枝吗？啊，那一个桂树的树枝啊，你想想看，一棵树对不对？它有大枝，也有细枝，是不是？那我们今天在药局，如果你开桂枝的话，买到的都是那个最细条的细枝，切成一小段一小段，这个是桂枝尖。那可是呢，如果是这种有一点粗度的树枝哈，就是比如说这根树枝如果是差不多手指粗的话，那我们的药局就叫它肉桂了，就是便宜烂肉桂。 高级好肉桂是一定是树干的那一层油膜，但是便宜，我们今天药局的便宜烂肉桂其实就已经是桂树的树枝了，只是稍微粗一点的树枝。所以你如果要开张仲景的方，他写桂枝的话，你也可以跟药局讲说我要便宜烂肉桂，你就这样讲，我要便宜烂肉桂。他就写便宜烂肉桂啊，千万不可以写要好肉桂，好肉桂就太浓了，那个药的走法不一样哈。所以基本上你开仲景方，我是觉得很多方你都可以在药单上写便宜烂肉桂，这是没有问题的。唯一有问题的是生源药局，生源药局说我们没有卖便宜烂肉桂，我们只有卖很贵的好肉桂啊。那这个桂枝加桂汤是治什么？不晓得各位同学有没有过这个经验，桂枝加桂汤治的是奔豚，豚啊就是猪嘛，奔豚就是小猪在奔跑。那这个中国人动物对应内脏，猪是对应到肾脏，那就是肾脏里面的水气不听话乱跑。也就是那个假设是这样子，就是一个人哈，他的身体里面的那些水的循环呢，是需要足够的心阳分化到小肠，走入命门，变成命门之火，才能够管得住这些顽劣不驯的小猪宝宝这些水气。那如果呢，你的心阳不够，导致命门火不够的话，那你的这个水气就可能会犯上作乱了。那犯上作乱的感觉，其实我认为说不定很多同学都有过这个经验，就是莫名其妙的觉得肚子底下好像有一块肉在跳跳跳，有没有人有过这样的感觉过？就是肚子这边有开始有跳跳跳的感觉。那么奔豚其实刚刚同学点头的一点都不热烈啊，所以大概很多同学根本没有得过这个病啊，所以有人很用力的点头，是不是？对不起哦，这么给我面子啊。那这个，当你觉得这个，当然奔豚我们今天不会很用力讲啊，我只是大约说一下，就是当这个跳跳跳的感觉还没有过渡期的时候，用的是苓桂枣甘汤，就是茯苓桂枝红枣甘草汤。那过了肚脐，已经开始往胸口冲了，那就用桂枝加桂汤。那真的很妙，就桂枝汤本来是一个外发的药，对不对？你把那个桂枝加重了那么浓的时候，就加差不多一倍。其实张仲景说五两了，我的话是用，但是用桂枝加桂汤的话，桂枝煎加到五两不够力，你至少用便宜烂肉桂加到那个比例才行。啊，就是，然后你喝了之后呢？它的这个桂枝汤的药性，它就会变成反过来，因为桂枝的浓度高了啊，就不往外发，反而往底下压下去了。那至于说跳上来的时候会觉得有腹部绞痛的话，那个要用奔豚汤，就是那个已经是冲到厥阴跟少阳区去了，那是另外一度啊。奔豚要讲不讲都随便啦，如果同学很在意的话，递个单子，我再以后再讲。这只是大概讲一下，就借着这些方剂的加加减减，我们在谈桂枝这味药的药性而已嘛啊。那因为你要认识药性，在仲景方里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加减，对不对？因为你这味药不少掉了之后，就药性就变成怎么样，就知道那味药在干什么了嘛啊，这是很简单。就是我觉得张仲景他的编写作在逻辑上面很有利于我们的学习这样子。那我今天第一堂课连芍药都讲不到就要下课了，天哪，这五味药这搞死我。苓桂枣甘汤啊，就没有过肚脐的话，是用红枣啊把这个水收住，不要让下面抢到水。他已经过了，他已经抢了很多了，他就用桂枝去压了啊。那这个，桂枝这个药啊，因为它是树枝，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会想象树枝的性子是比较向外开展的，是不是？所以中国人呢，真的古时候开药就是有这个习惯，就如果你是要补心哦，不希望这个补的药性散了，那就会用桂心，就是用桂树的树心。然后呢，如果你需要这个药性能够散开的话，就用桂枝煎。那我们感冒是要把它往外推，对不对？所以就用桂枝煎，效果也是不错的。当然现在药局卖的桂心也已经没有办法 如同古代人的逻辑来用它了，因为现在的那个药商哈、啊，是剪了桂树的树枝皮扒下来叫肉桂，然后里面那个树枝的心叫桂心，那树枝的心还是树枝啊，还不是那个真正的一整颗木头的心，就大家都比较环保，不想整棵树砍掉啊，所以今天的桂心已经不是真的桂心了，所以没什么意思了啊。那么所以呢，桂枝喝下去之后，它就会让你的心阳加强，然后在差不多这个比例三两的这个比例呢，它也不会往下沉，它就从沿着你的血管脉管往外开啊，这样子。那你说肉桂树啊，这样的一种植物，它对于我们说伤风的这个风气有什么效果呢？那桂枝的这个补充心阳变成血中之阳的哦，其实桂枝汤的加减汤啊，还有一个你帮我写一下，脉结促心动剂炙甘草汤啊，反正都教不到嘛啊，写好玩的。那个补充心阳沿着血管跟脉管走，这是一件事情。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件事，你说桂枝是非常强的疏肝药跟驱风药，也就是我们说风气啊，中国人都是喜欢把风气，如果是风这个气具象化之后，就变成什么？五行里面的木，对不对？那木的特质呢，中国人说木曰曲直，风木之气的神是勾芒之神，这些五行的象征物其实还是蛮可爱的啊，就是曲线跟直线，勾勾跟芒，就你知道其实它这个象征物都是弧形跟直线纠结在一起，也就是有一点像是啊，我们物理学上面好像在说，就是一个东西如果在太空中丢出去，它应该直线飞行，对不对？可是如果你遇到了别的星球的引力，它就会变成人造卫星这样绕那个星球。那这样的一种画面呢，往外开的力量比较是五行里面的火，往内拉的力量比较是五行里面的水。那水火勾结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所谓的勾芒。那我们中国人的一家的象征物会说，比如说如果是热空气遇到冷空气的话，它就会在交界面产生很多空气的漩涡，就是中国人认为木气或者是风气是这样一种形状的东西啊。那如果要用一个现代人的象征物来讲的话，就是有一种好像现在电脑会画得出来一种图案，叫做碎形图，你听过吗？ Fractal 是不是？是这个碎，就是一个形状，它会不断的可以复制它自己的形状越来越多。那中国人认为说病毒这个东西在古代是没有电子显微镜是看不见的，可是它会从调性上面感觉到说这个东西好像进入你之后，它会在你里面越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它会自我增值，这样的一种感觉通常会把它放到风气这边啊。中医有一句俗话说百病因风而始啊，就是各种病其实都是从伤风开始，就是有病毒进来以后，你的身体的机能开始混乱掉了啊，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但我们今天不强调五行，我们现在先叫六经辩证。那肉桂这种树呢，我们中国人就发现它有一个很妙的个性，就是它会排斥别的树木。就是中国人的观察是说，如果这边地方长了一棵肉桂树的话啊，它四周会有一圈的地方是别的树长不太出来的，所以桂树，肉桂树在古时候的名字叫做侵树，就是它会侵略别的木头。中国人在象征物来讲，风气就是木气嘛，所以它会侵略别的木头，代表它可以驱风。那当然还有中国人做出很无聊的实验，就是什么肉桂树啊，削成一根钉子啊，钉在别的树上面，然后那个树第二天就枯死了，好像吸血鬼被钉一样。就是它能够因为那个肉桂进入了那棵树，那个树之所以是树的那个风木之气就消失了，就是把树打到这个灵魂离体啦，就是这样的一种 东西，所以这是拿来当做驱风的药是不错的。可是呢，肉桂这桂枝这味药呢，还是有它的一个难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医啊，说是运行在血管或者脉管里的气是，我们叫荣气或者营气嘛啊。然后呢，运行在脉管外面的气，我们说是胃气啊。那么，伤寒中风桂枝汤症，我们一般的分类都叫做风伤胃，就是说它寒气啊，因为相对来讲的话，营气是阴，胃气是阳啊。那寒气呢，通常都会往，就是麻黄汤症的话，那个寒气是往比较阴的地方，同气相求嘛，就往脉管血管里面钻。可是如果是风气的话，它就只在这个胃气的这个地方飘来飘去，它不太会进营分，进的营分就会骨节酸痛，就会慢那个汗孔竖起来了。那这样子的话，那桂枝这个药的药性是专走营分的，那它怎么驱风啊？对不对？就好像风气在车站上面跟他招手，然后这个桂枝坐在火车里面过站不停，拜拜，就是感觉上好像有一点扯哈、啊。那这要怎么办呢？就必须要把这个，我们说以血管来讲，需要把这个桂枝的药性能够让它分岔到微血管来；以经络来讲，需要把营气啊分岔到脉这个。如果这个东西叫经络，经是这样子，经上面的大分岔叫络，络的这个小分岔叫做巽络，就是更次一级的络，就是你必须要把这个药性分岔出来。那要从脉管里面让药性分岔出来，要用什么？生姜。就是中医有一句俗话说，姜枣调营卫，就是说如果呀，你这个一个方子里面生姜放得多，它就会把那个药性从脉管里面逼到脉管外面，就从营推到胃。如果你红枣放得多的话，它就会把这个药气从脉管外面抓回脉管里面。就这是一个，简单来说就是桂枝跟白芍是一个大循环，生姜跟红枣是一个小循环，那甘草是一个地平线。就是有些方剂你会需要那个药啊、哦，有一个方向感的，就是有些时候你吃一个药，你需要那个药知道这里是上面，这里是下面。就当你需要这样的时候，你必须要放甘草。如果你不放甘草的话，这个药在人体里面是好像浮在无重力空间，它是没有上下感的。就是你要知道那个药要往上还是往下的时候，你要给它一个方向，你就要放甘草。就但是这个话其实说起来是非常的象征性，因为甜的味道是五行里面土的味道，对不对？甘草是最甜的东西，所以你有了最甜的药，你的身体里面的药气就会出现地平线，哦，就大地就出现，然后他就知道，哦，这里是上面，这里是下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妙，就是中医的那整个运作都是在非常象征性的符号里面运作的。所以我就说桂枝汤叫小羊蛋汤哦，大圈圈里面一个小圈圈，再给一个地平线，还真像个蛋字呢，对不对？就是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我就像我这样子讲，我觉得我一直会觉得说，可能很多同学会听说我这样讲真的超不科学的，对不对？就很扯。可是我跟你讲，中医一定要这么扯才学的哈、哦，因为它整个的逻辑跟联想是在这个界面比较好使唤使的。你要说什么这有什么，这里面有什么药物可以怎么样？什么成分怎么样？我跟你讲，这些药你抽出来的每一个成分，没有一个成分可以抗病毒的啦。加在一起可以治感冒，那这样就好了嘛，对不对？就你不能跟我讲成分啊，是不是？这里面没有什么抗病毒的成分的啊，但是结论就是可以治感冒，这样就好了嘛啊。那就是，所以生姜是要让这个桂枝的药性能够分岔出来。那么相对来讲呢，你说芍药是一个什么样的药物啊？我们来看啊，芍药是这样子。你芍药这个药物你喝下去之后，它就会让你的身体里面，我觉得用西医的讲法就是让你身体里面叫做平滑肌的地方松开来，就是比如说构成你肠内脏的那些肌肉啊松开来。那么 如果你的这个构成内脏的平滑肌松开的话，那你的那些身体里面的比较主轴的大静脉管就会松开来。那大静脉管松开的话会怎么样？它会把动脉打出去的血拉回来，而且拉的效果是很强的。就比如说有过一个病例，就是她好像是怀孕的时候异常出血，那个血不停。那有一个中医就开一个方子，是很重剂量，好像六两的芍药这样开下去，他就硬是把血拉回来，那个血就停了。当然同学有人问的提的单子是月经之后那个血滴滴答不停，不要这样子用啊，这个不是这一路的啊，这个那个是我只是要举例而已啊。那个月经之后血滴不干净的，那是有另外一三路药比较好用。就能够把这个血从静脉拉回来拉通，那这样的力道刚好跟桂枝啊从动脉冲出去的力道形成一个循环，对不对？就是桂枝推出去，芍药拉回来。那么专用顶的方里面有很多方是这个桂枝芍药不平衡方，比如说什么桂枝加桂汤、桂枝去芍药汤、桂枝去桂汤、桂枝加芍药汤之类的，你知道？那这些加加减减中是干嘛呢？就如果你这个感冒已经内陷了，变成胸闷了，你就去芍药，这样就没有人扯桂枝的后腿，那桂枝汤就变成非常往外推，就可以把这个陷进来胸闷推出去。那如果是相对来讲的话，我觉得桂芍相对以后要教一个黄芩汤会看得更清楚。就是如果你没有桂枝只有芍药的时候，这个汤喝下去啊，整个就是往底下拉，它一点都没有那个外发的力道了。那一个是桂枝去芍加灵竹汤，也就是所谓的灵芍竹甘汤；一个是黄芩汤，是桂枝去芍加黄芩，桂枝去桂加黄芩汤，就是有芍药没有桂枝啊。那种有芍药没有桂枝的时候，那个方剂都会很明显让你觉得它往这个地方陷下去，就是那个药感会很清楚，不需要什么很敏感的人都感觉得出来。那么当然张仲景最常让你体现到芍药的力道的叫什么？芍药甘草汤。这个芍药跟甘草两味要煮在一起啊，喝下去之后，就是你身体任何绞紧的部分差不多都会松开。所以就是肚子绞痛，月经的时候肚子绞痛，或者是那个今天下堂课要教尿结石啊，尿结石的时候结石卡在里面，你要松那个尿道也可以用，你知道？然后什么腰痛，就是你觉得是紧的绞痛的，那你就用那芍药甘草汤，因为它可以把这个血往人的中心轴拉嘛，所以它也可以治什么呢？比如说你开冰箱的时候，开冷藏库不小心冻结的一整只鸭子掉下来砸伤你的脚背，那脚背就受了伤，淤血在那边一拐一拐的，那你就可以用芍药甘草汤加味，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淤血拉上来了，脚就不痛了。那当然呢，如果你说哎，那淤血拉上来，那你说我呢人过中年啊，静脉曲张，就是脚上一颗一颗静脉，那你如果但是这个治静脉曲张的话，不如加个附子的。我今天都不直接教量，只是讲大概啊，就是像治脚痛的话，芍药甘草汤还要再加味了啊，就是还要加点什么乳香没药之类的伤科药，然后白芍改赤芍药会比较有效。那剂量我还要再给你们，以后再说。那芍药甘草附子汤呢，就芍药甘草附子汤你几乎你可以说啊，像桂枝加芍药汤的话，小建中汤也有这个药效，桂枝加芍药汤跟芍药甘草附子汤都有这个药效。就是如果女生的月经痛哈，是绞痛的感觉的话，那你喝一碗芍药甘草附子汤，你就会整个人松开来，就是那个这一个区块的绞痛会很容易松开。那胆结石发痛也是一样，喝了之后就松开来了，就是它能够让这个区块松开来，然后把血拉回来啊，这是芍药的力道。但是我觉得在张仲景的方剂里面，更会让人感觉到的是，芍药跟桂枝是在调节一个方剂的作用场域。就是说，如果你是桂枝放的很多很多的时候，当很多很多桂枝掉下来了，桂枝现在就不能放很多很多。就当你不放芍药的时候，这个药性它的整个作用范围会非常的外开。可是如果你芍药加的多的话，这个桂枝，比如说芍药是桂枝的两倍的时候，这时候是什么？桂枝加黄芪汤或者小建中汤，它的 适用范围就差不多只有这一块，就它被缩进来了，就是这样的一种药性啊，就是它的这个调节的感觉会让你感到非常的清楚。那至于说什么芍药甘草附子汤，如果你在这些再加味再加枳实的话，再加柴胡的话，那就是容易什么胆囊炎，那么应该说容易胆结石的体质，用这个可以让胆管比较舒服啊。当然还有很多很多，那是邵阳斌在教的。所以就是桂枝跟芍药的相对我们要先知道一下啊。那再来呢，生姜，我觉得今天还是咬牙把桂枝汤教完好了啊，就是应该说桂枝汤这个主结构还是最好今天教完，同学撑得住吗？好，可以撑得住啊。那这个生姜的话，像中国人在那个，当然这种不一定需要相信，但是你就会知道中国人怎么在感觉这件事情的。像中国人会说啊，孕妇不要吃太多姜，因为吃了姜，小孩子生出来会有六只手指头，就是意思说吃了之后你身体的会分叉啊，就是这个姜这个东西，你看它长的时候对不对，就是一坨姜它长个是分叉的，然后再分叉对不对，就姜的药性就是分叉嘛。如果你是有在切菜的人就知道，姜这个东西是这样子，顺着这个脉络切会很好切，垂直脉络切会很难切对不对，就是它就是很硬的要你分叉的药。那用在桂枝汤里面呢，就是它能够把营分的气硬是分叉到胃分来这样子啊。那这个当然姜本身的药性来讲，如果你们以后看到真武汤之类的方剂，会知道姜是去水毒的，就身体里面有死水发臭了，这个东西姜可以把它逼开啊。所以一个是去水毒，一个是让药性分叉，从营分分叉到胃分来。那么你说姜的这个药性的好坏呢，像中国人比较喜欢保养的人哈，就会说人啊，秋天不要吃姜，秋冬不要吃姜，晚上不要吃姜。为什么？因为中国人认为说人啊，就是在晚上或者是秋冬的时候，人的能量是要收到这个营气里面去温养的，那你这时候吃了姜把它散出去了，你就会虚掉这样子。可这个有没有正确性呢？有，因为我从前在学校学中医的时候，有一个学姐啊，她就是每三天两头就会莫名其妙的发烧，那个东西是补中益气汤证的气虚发烧。那个学姐她家姓姜，然后他们家非常喜欢吃姜，就吃饭的时候那个姜放的比一般家庭多很多很多。然后他那时候就想要找我的老师帮他看病，那老师也没有空看，可是呢没有空看呢，却收到他们家送来的饺子，然后吃到他们家饺子，我们老师家吓到，就这家怎么饺子包得这么辣，然后就跟他讲说你们以后不要放那么多姜好不好，那他们家就好像就不用放那么多，然后后来他们家就不发烧了，就是这个气虚发烧，就姜如果在晚上或者是秋冬吃太多的时候会散气。可是相反来讲，姜适合什么？春夏吃，适合早上吃，因为姜的这个散气啊，如果你顺着人体的这个运作跟循环来用的话，其实很好用。就像台湾有一个老头子啊，他是什么长年累月的养生法，就是早晨五片姜，就是买一个老姜哈，切得薄薄的，如果你讲究一点，就把皮削掉，然后拿热开水烫一烫，就是消个毒，然后你就把那个热开水烫过的薄薄的五片姜，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嚼一嚼吞掉，或者吐渣也没关系。但是五片姜在早上吃，那个老先生很得意，说什么我20年来从来没有感冒过，因为他趁着这个气发出来的时候顺一顺它，那身体的确会很好啊。所以就是秋冬晚上吃少一点，那早上起床五片姜倒是一个可以用的养生法，就是这是姜大约的药性。那相对于姜，红枣又是什么药性呢？红枣这个药性啊，如果用神农本草经的说法叫做助十二经，也就是说啊，像神农本草经里面有常常会有一些很让人惊喜的发言，就像葛根的话，他就会写什么起阴气，我不知道半夏有没有写通阴阳哦，就是像这些东西都是对于药性非常关键的陈述。那这个 人参的话就是补五脏，他不会说补六腑，就是人参不往外面补，只往里面补。那注十二经就是说，任何药物遇到红枣之后啊，它都会比较往名分里面走。其实桂枝跟红枣里面也是有一些共通点的，就是中国人如果用《黄帝内经》的一个观点的话，会认为你吃下去的东西啊，如果是甜甜的、柔润多汁的、红红的、黏黏的，而且有一点辣味的，它就会入心。就是它这个有一个大约的规则。那典型的就是当归嘛，就是就有一点柔润多汁，有一点甜甜苦苦辣辣的这样子。那红枣我们中国人也会认为它皮有一点辣辣味，然后里面都是红红的，然后柔润多汁，所以会入心。那这是一个层面的说法。那另外一个层面的说法是这样的，就中国人说种枣子啊，说枣子树喜欢什么，喜欢锋锐杀伐之气。就是说种枣子啊，如果你要那个枣子结得好的话，就是好像是冬天还是什么时候，你要拿菜刀啊，在枣子树上乱砍一通，然后把它砍得乱七八糟的，然后你就枣子就是喜欢被这样子马杀鸡，就是这个刀光剑影的那个杀气进去以后，它结的枣子就会非常肥润多汁。所以呢，就是现在什么皇帝还珠格格很会讲的一句话，什么化戾气为祥和，对不对？就是他很会化戾气为祥和，就是你那个很阳刚的东西进入他之后，他把它转成阴柔的东西。刚好跟姜是相反，就是他姜是把阴柔的东西转到阳刚那一边，枣子是，当然枣子如果你用营养成分来讲的话，那个卖枣子或者说一天一颗枣克补不必吃的，对不对？就是说那个什么枣子是完全食物嘛，就人类需要所有营养素里面都有嘛。那所以那么好消化，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是吃枣子可以补充感冒时候需要的各种维他命啊或什么的，就枣子就是天然克补嘛。那这个，所以枣子它本身呢，中国人其实会认为一个植物啊会有锋锐之气的时候，其实那个植物通常都有刺，比如说皂角刺，对不对？你要有长了一颗什么一坨东西要把它戳破，那你就吃皂角刺就把它戳破。那皂角刺真的，皂荚树那个刺是真的锋锐的，像一根缝衣服的针一样。那像是还有一些看起来很柔软有刺的，等一下下节课可能会带到的是绵里藏针的，是什么天门冬也是有刺的，就这种东西都不是很好惹的。那枣子树也是有刺的，就是那有刺就代表它有锋锐之气，可是枣子的果实是那么的柔润，而枣子的木头是做高级家具的，那个纹理也是非常细致的，所以代表它是能够把锋锐之气吸收了之后化成柔和之气。所以在孟景的方里面，姜枣跟甘草同用的时候，就是红枣加的多的时候，这个方剂的药性就会集中在营分里面。那如果生姜加的多的话，这个药性就会开在胃分比较多。但是如果没有甘草的话呢，各做各的事，就不相干了啊。就是有甘草会把这些药性都连熟起来，没有甘草就另外算啊。所以那还有红枣，就是其实桂枝汤里面啊，桂枝、生姜、白芍这些药加起来都是还蛮利尿的。那你感冒的时候，太阳经受伤啊，也不能让你失水太多。那因为怕你身体失水，所以要保水。那怎么样？保水功能是什么呢？那中国人就会去想啊，这植物里面什么东西是榨不出汁的？枣子，枣子你要榨汁就变枣泥了，对不对？它是那个本身结构上非常保水的植物，是不是？所以其他果子都一榨就有汁，只有枣子是榨不出汁变枣泥，所以它中国人会拿枣子来保水。而这个保水的功用在桂枝汤里面虽然不凸显，但是张仲景一些其他的方子你会看得到枣子的确是在保水保湿啊，就是替这个地方保水保湿。那所以如果是你是什么要开小建中汤治虚劳的时候，因为小建中汤是桂枝汤的加味方嘛，那如果你说这个人的肚子已经比较肥了，那就不要加枣子了，对，就不要再保水啊，就是之类的，就是它有一些加减上面会看得出枣子的用处啊。那至于甘草的话呢，这个甘草我们一般药局你可以买到生甘草，也可以买到制甘草啊，烤过的跟没烤过的。那无论是烤过或没烤过呢，共同的药性呢都叫做缓。 管考过或者没考过都是缓药，就是说任何猛烈的药物如果你遇到了甘草它就会变得比较柔和。比如说你说心脏要衰竭的时候你用附子剂好了，如果你只用附子的话那个人心脏就会猛烈的跳动然后就死掉，那但是你用了甘草的话呢他的心脏就会稳定的跳得比较有力然后拖蛮久，就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是药性会变柔和。那如果你只是要取它药性变柔和的这个力道的话，甘草真的不用加多，像麻黄汤你怕麻黄太猛你要加甘草，那只要加到一两就够了，不用加到二两。那如果是要用甘草来补气，像炙甘草跟炙甘草不一样的是仲景方里面炙甘草比较补脾胃之气，那用炙甘草来补气的话肝仲景都会加到三两之多，所以真的要用甘草补气的话是三两。那甘草用二两的时候在张仲景的方里面是画地平线用的，就是让方剂认得上下用的，让其他的药认得上面跟下面用的啊，这是基本的。至于说生甘草它的缓的药性啊，是非常接近今天我们西药所说的类固醇的药性，当然副作用也小，生甘草吃太多的话也会有月亮脸，就是那生甘草的这个类似类固醇的药性哈，它如果我们在开中药的时候生甘草是消炎药，就像类固醇的用法一样，就是用了生甘草各种发炎啊打仗的状况都会平缓下来，这样子的用来当做消炎药的。那这是一个桂枝汤的主结构啊，那这样子的一个主结构呢我们下一次上课就会把这个地方其他的方一个一个跟同学聊，就是桂枝汤的比如说后脑勺将要加葛根把气水气拉到后脑勺，如果你是喜欢咳嗽的人呢就是你要加厚朴杏仁来预防你感冒会咳嗽之类之类，就是有桂枝汤的各种各样的加减啊。那莹啊你这个给我拍一下，我下礼拜要看的这个照片讲课那这个还有就是桂枝汤，我想还是要下课二十分钟了啊。就桂枝汤治感冒是它的第一层用法啊，算我一次把它讲完好了，我应该三分钟五分钟讲得完。但是桂枝汤它的整个东西喝下去之后，你会看到啊，药性进去之后，它会从淫分透到胃分，对不对？然后淫分虚掉的部分，红枣又会把它补起来。那往外冲出去的血，白芍把它拉回来，对不对？就像一个练功夫的时候的一个开合的一个动作，非常完美的一个方啊。那桂枝汤的药效，如果你不是在感冒的时候呢，那桂枝汤的主要的药效叫做调营卫。那调营卫是哪怎样的病是需要调营卫的呢？第一个是你这个人哈，平常过日子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热，可是你有时候会忽然的冒一阵汗，就是莫名的每一天里面偶尔会有一次两次这样的忽然的一阵汗，那这个东西代表你营卫不通，就是人要出汗啊是要从营分分化到胃分的，那有的时候你的营卫不通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就是好像平常要稳定的出汗的那个状况，他好像一直来那个汗过不来，然后一直累积到很多才忽然一下子从营分冲到胃分去。那这样的一个东西呢代表营分营卫不通的状况，你用桂枝汤可以治啊。当然我们先把汗症分一分哈，如果你随时随地都比别人会狂汗的话，那是桂枝加附子汤啊，那是阳虚哦，那是桂枝加附子汤。那如果你是这个晚上睡着了之后出一身汗，那是阴虚，那个比较有效的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那如果你是睡午觉的时候出一身汗，那个比较是少阳不调，那个比较是偏到小柴胡汤啊。但是平常过日子的时候莫名其妙的一阵汗，这是桂枝汤啊。那当然有些人常年的就是不要说一阵汗，他有的时候就是过日子的时候会好像有一点发一点低烧然后又平掉，那种常年低烧的状况桂枝汤也可以。然后呢 营养不调还会出现什么状况？就是有的人哦，他是左半身跟右半身的温度不一样的，就是他左边热右边冷，或者是一边有汗一边没有汗。那这个营卫从某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说人的气血啦，那就是气分跟血分不通。所以左右半身的温度不一样，或者是出汗的状况不一样的话，用桂枝汤啊，就是也是一样，喝了之后发一点汗，把营卫打通了之后，那这些病就会好转。那这是桂枝汤最常用的延伸用法啊。那没关系，反正这些方以后慢慢教。同学就是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同学不用太紧张哈，因为我们每讲到一个加减，其实都会回馈到让你知道这个方本身的结构，它的意义在哪里啊。所以这些加减我们下礼拜都顺过一遍的话，那学起来就会蛮轻松的。那我这个地方如果跟你们，这个地方是这样子啊，就是心慌慌用桂枝甘草汤啊，那心慌慌加焦虑呢，桂甘龙母汤，那龙骨牡蛎收元气的。那桂甘龙母汤是最常 对到甲状腺亢进的心慌紧张，然后其次是什么？手汗。那如果是甲状腺功能不足呢，那是柴胡龙母，就桂龙母柴龙母是一个对子。那如果是桂枝汤，这个桂枝去芍药加龙骨牡蛎救逆汤啊，那个是人在感冒的时候不小心啊，遇到热的东西出了汗，但是没有吃药却出汗，把气血拉得脱位用的。那这个少阴病绝不可以发汗，少阴病如果得了，你不小心用了汗法的话，就要用救逆汤来把脱位的气血抓回去。那副交感神经阳虚，简单来讲，就是这个人常常紧张，常常担心，常常怎么样，就弄到这个人副交感神，弄到交感神经太紧张，副交感神经没力了，然后这个人就变成性功能不好啊，或者是就是脱发啊，就是副交感神经功能不足的虚劳病，那是桂枝龙母汤。但如果这个人已经就是交感神经已经崩到已经这人有点精神官能症，那就是交感神经阴实，柴胡龙母汤破那个阴实，就差不多这个谱系这样子推过去的。那至于桂枝芍药刚好这个组合里面加了黄芪的话，就会治到黄汗病。那黄汗病其实可以学到一个补少阳的方法，就是有些人到了中年，他会觉得环跳骨这边痛没有力，那用黄汗病的这个桂枝加黄芪汤很好。那至于说这个地方刚刚顺过一遍，然后这个太阳病内陷成太阴病，刚开始的太阴病就是肚子啊会断断续续的闷痛，那种情况是用桂枝加芍药汤，一旦加了芍药，桂枝汤的那个力道就凝聚到里面来了。那当然桂枝加芍药汤，如果你要说一般杂病的话，就是慢性的胰脏炎，有的时候会这样子。但是慢性胰脏炎如果你会痛到腹痛彻背，那个是延年半夏汤啊，那再叫。那这个虚劳脸色，就是有些人他的什么病也没有，他就是脸色比别人黄，那这是小建中汤啊。这以后怎么喝怎么煮慢慢再教。那这些的话就同学随便看看，反正之后会一个一个。那同学有人问骨质疏松有没有特效药，桂枝加主附汤，桂枝汤里面再加等量的白术跟炮附子啊，这样一直喝骨质就会长回来。那这个好，我们下课20分钟，然后再处理同学点菜啊、哦。因为上个礼拜同学点菜那个尿道结石啊、哦，就是同学那个给我的账单上面写急急急，上了急就回家，我比你更急，因为我回家才看到。那我想说，天哪！如果这同学现在在尿道结石拖一个礼拜，痛死他，对不对？就活不过一个礼拜啊，所以有点小恐慌啊。